像酒杯，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有句话叫做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，不就眨眨眼的功夫嘛，勇敢的去上班吧，好吗？马云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说，过去每个人工作16个小时，现在8个小时，未来4个小时，甚至每天工作2个小时。请问你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的孩子能做到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做不到，未来能做到，为了美好的未来，今天也要加油咯。 Close your eyes, you'll find your feelings will guide. Can't you see who make you crazy?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. Everybody fall in love. 若听说爱是像太阳，有时温暖，有时烫，我 都得自己唱。

新闻说，重庆忠县呢有三个人挂牌蹲在路边乞讨讨钱。他们三个人呢是某商场的门店员工，因为销售业绩不达标，老板呢就用惩罚的形式来进行激励，只要讨到50块钱就可以下班了。当中一个员工说，此事的意义呢在于，当你放下面子去挣钱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挣到钱。路人表示蛮理解的，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？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爱好，你的爱好能为你挣钱吗？洪女士呢，她从小就爱纸如命，家里面的花盆抱枕都是用纸做的。开始创业之后呢，她就用环保牛皮纸做了各种纸包，通过淘宝店来展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周围的人都不看好，然后她爸妈又催她相亲，她烦闷之下呢，就创造出了发泄包，现在月收入呢达到10万元。你有没有受到什么启发呢？ 只怪我们都太贪玩，思念像云朵般柔软，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。我像是人心透视的小孩，紧紧抱着孤单。我们都曾经明白，也都曾经遗憾，错过了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到了，要记得好东西要跟家人一起分享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